第八个问题，中国人对于丧葬习俗有很多的忌讳和迷信，请问大师，亲人往生之后怎样处理他的后事才是如法呢？ 所谓生死事大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将生死看成是人生的两件大事，并且强调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。养生是孝的表现，送死更是大孝，因此对死亡讲究的是厚葬。所以身后事还是有很多的繁文缛节，甚至还有很多不合时宜的风俗、迷信和忌讳。例如家有人死了，仔女为他送葬，恐个牌位还要担一把遮。其实这个风俗的典故是过去满清时代，有些明朝遗臣不喜欢做满清臣民，发愿脚不踏满清的地，头不顶满清的天，所以死了之后要儿孙为他担遮，不愿意顶满清的天。但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，还要担遮吗？另外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总认为人死必然成为鬼，为了怕亲人在黄泉路上没有路费，所以有烧纸钱的习俗。烧纸钱来表达心意本来无可厚非，不过现在已经从烧纸钱再进而到烧间屋、烧架车、家庭电器用品，甚至烧一班工人给亡者，这些就值得商榷了。因为你烧间屋给亡者，如果没有土地，你要他将间屋起在哪里呢？你烧架车，如果亡者是因为车祸而往生的，难道要他再出一次车祸吗？何况佛经讲人往生之处有六道，如果是上升佛道、天道，那道是一个极快乐富贵的世界，哪里还需要用到纸钱呢？如果是投生人道，出生在哪一个国家亦都不知道，到底是要烧港币啊，或者烧美金呢？如果投生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将受到无边的痛苦，纸钱对他来讲亦都是无济于事的。所以不如为亡者诵经、布施、印经、做善事，将功德回向给亡者，对亡者来讲才有实质的利益。讲到中国民间的丧葬礼仪，确实有很多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，都应该加以净化改良。例如睇风水、择日子，死后八小时之内不可以入殓，出殡的时候安排电子音乐、花车、游街、哭坟等等，不单止浪费，而且有失庄严。这样现代的丧葬礼仪应该怎样办理才是好呢？就是要用合情、合理、合法的方法。佛教对丧葬礼仪的看法，首先强调的是要建立正知正见。例如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，但是很少人能够坦然面对死亡，因此时时忽略了临终这个重要的时刻。临终是生沉最重要的关头，它是决定往生最宝贵而且具有决定性的一刻。眷属如果在这个时候大声喊，引起病人悲痛的情绪，会累他堕落，失了往生善道的机会，这是无益而有害的。因此如果遇到屋企有人过世，不要大声喊、喐动他、塞手前、拜脚尾等，尤其切忌杀生祭拜，好像地藏经讲的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及造恶缘，何以故？以所杀害乃至拜祭，无千毫之力利益亡人，但结罪缘，转增心重。又讲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做众善，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，得生人天，受性妙乐，现在眷属利益无量。所以七七四十九日之内为亡者修福，利益最为殊胜。尤其当病人病危的时候， 最好能够礼请法师或者莲友前来助念，亲人亦应该在旁边一起助念，帮助他往生极乐净土。亦可以请病人敬重而且善于说法的有德长者前来安慰开导，劝病人一心念佛，求生佛国净土。此外，有关丧葬礼仪，尤其应该注意下列几点。第一，不要虚荣。现在的人遇到丧葬事宜，大家都要面，要大事铺张来处理，要做得比人家好。很多家庭在这互比虚荣心，其实应该要尊重死者心愿才是最重要的。第二，不要铺张。华人对于丧葬事情往往讲究你有几多乐队，我有几多花车，其实不一定要这样。丧葬是个人家庭的事，何必劳师动众，为了场面好看而麻烦大家呢？庄严、哀伤、肃穆，胜于吹吹打打。第三，不要迷信。治丧无非求死者安，生者孝，一尽哀心悼念而已，不需要刻意做作。总之，生死是人生的两件大事，依佛法的观点来看，生不足喜，死亦不足悲，唯有以庄严的心情帮助亡者顺利往生善道，这样比任何隆重的仪式都要来得重要。